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涂抹艺术，北京丰台、大兴、通州、回龙观、河北、固安、雄安、涿州、盛芳、高碑店十二校聚会招生，一节课看到孩子的变化。课程免费预约电话：1500-103-2318。 我是大三，免费。 我看话剧，免费。 我看电影，免费。 看，这是我刚得的奖品 啊！你们到底有什么秘籍啊？ 快告诉我！ 快告诉我！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每天互动留言，好运天天有。 9月30号到10月5号，北演公司将隆重推出中国传统节假日品牌演出《秋日同心国庆演出季》，主打家庭型亲子剧目。此次甄选四部高品质畅销儿童剧目：《故宫里的大怪兽之吻兽使命》、《奇幻森林大冒险》、《三只小猪魔法泡泡城》，将轮番在北京剧院上演。 您还在担心爱车被刮蹭、漆面被划伤、漆面被腐蚀？叉 PEL 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从你做施工标准，极致的工艺技术。 地址：北京朝阳区金港汽车公园 F 区北京易车威叉 PEL 旗舰店，电话153-1317-5888，153-1317-5888。 Cause you're good to me, babe. I know that you're up to something, and I don't like it. Because you're good to me, babe. I know you're no good. It's no good to be in love with you again.当时分手之后多么心痛，你却还能够说都是我的错。之后你打电话说你很寂寞，一直想念我，是否还能做个朋友？ No, baby, no, baby. 请你别再靠近我。 No, baby, no, baby. 你没那么的保守。 No, baby, no, baby. 别到现在才来对我说你后悔了。And I don't like it. Because you're good to me, babe. I know you're no good. It's no good to be in love with you again. Love you again. 昨晚跟好朋友开个 party， 怎么都没想到会再见到你。你的甜言蜜语让我佩服到底，谁在谁怀里，爱谁不过是个骗局。 No, baby, no, baby. 请你别再靠近我。 No, baby, no, baby. 你没那么的保守。 No, baby, no, baby. 别到现在才来对我说你后悔了。 过你的眼，直到心间，泪水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 在我们拥抱之前，用灵魂感觉一次的心扉，在死界线是否卸下防备，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勇敢地给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是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